心跳，忘了自己爱过谁的心，又有什么关系？ 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按照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从7月1号起，国一国二老旧车报废补贴将较现在减少2000元。相关人士提醒车主要抓紧办理老旧车报废手续，以免造成损失。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7年是推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一年。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7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清理和规范加分项目，大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项目，取消体育、艺术等学生加分项目。近日，随着气温不断攀升，本市环路上绿化隔离带内种植的上百万株月季已进入了第一次的盛花期，绵延数十公里的花带仿佛一条彩色的项链。近日有报告指出，中国的80-90后年轻人住房拥有率高达70%，遥遥领先第二名墨西哥46%，也是美国该项指标35%的两倍水平。 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Thank you.